a day in paradise. I choose to view my life. It's not a dream, I can see how the world is alive. It's ever changing. Every season's a brand new style of dress. Every day gets my Sunday best. But many hours I while away, wondering how the hell you are today. Cause as carefree as you came to me, you turned around and became a memory. You know how I know God loves me, cause I'm still standing.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you. In my arms,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living with you. In my heart. Not every night does the moon rise red, low in the sky just above our heads. We only get a little minute to hold it. Let's just enjoy each moment. I enjoy the intensity of being your boy and you being there for me. For many moons I reminisce and keep the light forever lit, yeah. As quickly as you came to me, you took a bow and became a memory. You know how I know God loves me, cause I'm still standing.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you. In my arms,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living with you. In my arms, I'm in a place of peace and I am holding you up to the highest. Well, I'm grateful for the ride, yes, I still you.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you. In my arms,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living with you. Down in my heart,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thinking about you, wherever you are.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living with you. Deep down in my heart, I don't miss you, cause I'm always, always, always thinking about you. you straight out. But by now I wish you figured it out. I wish you figured it out. I wish you figured it out. I wish ya. You're not a fool, you see what I'm about. So by now I think you figured it out. I think you figured it out. I think you figured it out. I think ya.

My dad helped me stand up slowly and gave me a pair of poles. Besides, he told me to lower my gravity and lean forward and then try to walk slowly with the help of poles. At first, I was afraid, but after I saw other friends' good performance, I decided to master the skiing skill. Although I fell down many times after, I never gave up. In the end, I could ski for a very long distance. I was really happy.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我们都知道鱼头营养高，口味好，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降低血脂、健脑及延缓衰老有很多的好处。同时啊，鱼头有很多种的做法，比如说沙窝鱼头。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让大家有的时候呢感觉味道非常鲜美，但有的时候呢看起来有些吓人的这个鱼头这道菜。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中国菜里面让人看起来有些吓人的地方呢，是呢有些厨师能够把动物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一道菜，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鸡爪。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kes Chinese cuisines looks 好，后面出现了一个有的时候呢看起来有一些吓人，哎，这个吓人我们用这个 afraid，哎，也行，但是呢它的这个程度呢不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词呢这个程度更高一些啊，表示更加的吓人，更加的可怕哈。今天这个词呢是 scary scary scary。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图片 ghost story 啊，鬼片，它看起来听起来非常的 scary， the story sounds very scary。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菜听起来呢有一些吓人 scary。 Look scary is the idea of using every part of the animal， 用动物的每一个部位哈都可以变成一个食材，比如说 namely things like chicken feet 鸡的脚哈，鸡的脚就可以翻成这个鸡爪。在所有的这些哈令人感觉到有些可怕的食物当中，吃动物的头哈，这个头部哈是对食客勇气的一个非常大的真正的考验。 And among all these scary foods 令人可怕的哈看起来有些吓人的这些食物当中，Eating the heads of animal is a true test of courage. 好，那么出现了对我们勇气的一个真正的考验，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看看这个词的这个翻译 true， 真实的一个 test， 考试，后面加上 courage， C-O-U-R-A-G-E， true test of courage。 哎，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比如说 bungee jump， 蹦极跳呢是对大家这个勇气的一个考验哈，就可以说 bungee jump is a true test of courage。 同时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场景啊可以用这个词组 true test of courage， 比如说参加一些有难度的考试，对于大家的一个心理素质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们也可以用呢 true test of courage。后面特别是讲到了 especially 啊，那么特别讲到了一个场景哈，整个的一个牛头哈，一个猪头放到这个餐桌上的时候，大家看起来呢有些吓人。Especially when the delicacy are served in their whole form。好，那么看看这个美食啊，用的这个词叫 delicacy， D E L I C A C Y， 这是单数。今天用的呢是它的复数的形式 delicacies。Are served in their whole form， 整个一大块用的 whole 完整的一个 form 一个形式 就可以说呢，整个哈一个鱼头或者是一个牛头哈放到这个你面前的时候 ，it make people flinch， 会缩这个词 flinch，F-L-I-N-C-H， 表示一个人面对的一些可怕的一些场景啊，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 reaction 一个反应哈 flinch 退缩了哈不敢吃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让大家可能说不是特别担心或不是那么恐惧的这个鱼头在所有的哈这个动物的头里边呢这个鱼头呢相对来讲哈是不吓人的哈一道菜大家呢觉得吃这个鱼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A fish head is perhaps the least intimidating kinds of animal head cooked and eaten好那么鱼头这个词非常简单 fish head、鱼的脑袋后面最不吓人的一道菜哈我们说这个吓人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词叫 scary 那么今天哈我们在下一段我们学另外一个词哈这个词呢比 scary 呢多少呢这个难度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叫做 intimidating I-N-T-I-M-I-D-A-T-I-N-G intimidating 也表示呢看起来哈产生一种恐惧担心害怕的一种心理哈 intimidating 但是呢鱼头可能是最不吓人的一道菜了叫做 least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一个最高级里面的一个最不的哈最低的这么一个程度哈 least intimidating kind of animal head cooked and eaten有一种说法啊，在中国吃鱼头会让人更加的聪明 In China, there is saying that、有一个说法 that eating fish heads will make people smarter、让你变得更加的聪明一些、用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级 smarter、更加的聪明那么鱼头汤、在全国各地、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它使用的调味料特别的少哈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那么里面呢可以加一些简单的一些配料比如说豆腐蘑菇和粉丝哈然后呢让它炖出更加美味的一个味道出来 Fish head soup is a well-loved dish 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well-loved dish across the country Minimum seasoning用最少的调味料哈最少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minimum 哈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哈 minimum 那么它的反义词呢是 maximum minimum seasoning is used so the original flavor is preserved 保持它最原始的一个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状态哈那么用一个词叫 original flavor 哈这两个词我们都讲过了 original 原始的后面加 flavor is preserved dough mushroom and 粉条哈粉丝这个词我们看看那么它的这个样子呢跟我们说这个面条有一定的相似因此呢会用一个词叫 noodle 哎，没有问题那么粉丝前面呢跟面条还是不一样的前面加一个 jelly noodles J-E-L-L-Y jelly noodles can also stewed 炖在里面哈，用这个词 stewed in the soup for richer taste 那么它的口感它的口味更加的醇厚哈，更加的好吃那么记住一点啊鱼头哈、或做这个鱼头汤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否则的话呢会出现一种鱼腥味儿那么最理想的鱼啊是叫做银鲤哈、它是一种呢淡水鱼它的头做这个鱼头汤最理想的一个材料因为呢鱼头里面的这个肉啊不仅多同时啊非常的嫩 Fish head soup must be made with the freshest ingredient最新鲜的这个食材 freshest 啊，这个 fresh 还不行用它的最高级最新鲜的 freshest ingredient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a dominant fishy smell and taste 不然的话呢那么这道菜吃起来会感觉到呢这个腥味太浓了那么这个腥味和这个鱼有关系叫做 fish 加一个 y fishy 另外 the head of silver carp叫银鲤哈 carp C-A-R-P 鲤鱼 silver carp A freshwater fish is ideal to make the dish 那么呢，它是做这个鱼头汤最理想的一道菜哈，或者说一个选择，叫 ideal，I-D-E-A-L， 我们讲过这个词啊，理想的。The large head has a lot of tender meat， 它的鱼头啊不仅大，同时啊因为鱼头大呢，它里面的肉就多一些哈，因此啊我们会选择这个 silver carp 来做这个鱼头汤，后面用的是 tender meat。 tender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特别的嫩哈，特别的软的感觉， tender 哈， tender meat。 同时啊，特别喜欢吃鱼头的朋友啊，他们会知道鱼头肉当中最好的部位呢，是位于眼睛附近的一块小的一块肉哈。The best part of the meat from the fish head is a tiny piece of muscle located near the eyes. A tiny piece， 眼睛附近的那块很小的那片肌肉哈，鱼眼睛的肌肉呢是最好的哈，一块鱼肉哈，我们说在鱼头肉哈，等于说 located near the eyes。 另外用这个酱油和豆腐来炖这个鱼头也是非常好的一道搭配。 Braising fish head with soy sauce and tofu is a recipe that's perfect for the season。炖这个词叫 braise， B-R-A-I-S-I-N-G， braising 哈，用它的 ing 形式。 Braising fish head with soy sauce and tofu is a recipe， 非常好的一个配方哈，在 perfect 啊，好吃极了，非常的好。另外这个鱼头还可以跟叫做剁椒哈来一起来炖。那么剁椒啊是一种来自湖南的发酵的调味品，它和鱼放到一起来蒸来炖呢，辣味呢会渗透到头部的肉和鱼骨里面哈。吃完这道菜之后还没有完事儿，很多人呢喜欢在汤里面或这个酱里面呢放一些面条，然后呢作为主食一起呢吃掉。Fish head can be cooked with 剁椒 ，a fermented chili condiment from Hunan province。湖南的哈一个调味品哈，一个 chili condiments， they are steamed together so the spiciness， 那么今天这个 spiciness 把这个 y 变成 i 加 ness， 表示那个辛辣的那种口感， soak all the way into the meat and the bones of the head， 它渐渐的能够进入到哈，渗透到鱼肉和鱼骨的哈最小的哈，最细的那么一个部位哈，表示说整个这个鱼啊，这个味道完完全全的进去了，因此啊，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After finishing the dish, many people like to toss some noodle in the spicy sauce， 再放一些面条哈，就着这个料哈，就着这个汤一起来吃哈，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当然啊，有些同学会认为鱼头的这个肉啊不如鱼身的肉多啊，这没有关系。我们说啊，有一句话叫萝卜青菜哈，各有所爱。有些同学愿意吃呢这个鱼头的肉，但是呢很多人愿意吃呢鱼身上的肉，好，没有关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kes Chinese cuisine look scary is the idea of using every single part of animal, namely things like chicken feet.And among all these scary foods, eating the heads of animal is a true test of courage, especially when the delicacies are served in their whole forms. It can make people flinch. A fish head is perhaps the least intimidating kinds of animal head cooked and eaten. In China, there's a saying that eating fish head will make people smarter. Fish head soup is a well-loved dish across the country.Minimum seasoning is used so the original flavor is preserved. Tofu, mushroom, and jelly noodles can also stewed in a soup for richer taste. Fish head soup must be made with the freshest ingredient.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a dominant fishy smell and a taste. The head of the spotty silver carp, a freshwater fish, is ideal to make the dish. The large head has a lot of tender meat.The best part of meat from the fish head is a tiny piece of muscle located near the eyes. Braising fish head with soy sauce and tofu is a recipe that's perfect for current seasons. Fish head can cook with 剁椒, a fermented chili condiment from Hunan province. They are steamed together so the spiciness soaks all the way into the meat and the bones of the head. After finishing this dish, many people like to toss some noodles in the spicy sauce.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奥利威，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Olivia.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奥利维亚的故事。Olivia 是一只小猪，她很擅长做很多事情。最拿手的一件事啊，就是把人累昏。她甚至常常也能把自己累昏。他会涂妈妈的口红，穿上妈妈的高跟鞋照镜子，有的时候还会吓唬自己的小弟弟呢。要是到了出门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穿一遍。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Olivia. 那今天这次老师就来为大家讲可爱的小猪猪Olivia 的故事吧。 This is Olivia. She is good at lots of things. 这是奥利维亚，她擅长做很多事儿。 She is very good at wearing people out. She even wears herself out. 她非常善于把别人累昏，有的时候就连她自己也会被自己累昏的。他一会儿玩玩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真是一个喜欢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啊。Olivia has a little brother named Ian. He's always copying. 奥利维亚有一个小弟弟叫做伊恩，他总爱模仿别人。等姐姐穿着妈妈的高跟鞋抹着口红的时候，小弟弟也会这样做。Sometimes, Ian just won't leave her alone, so Olivia has to be firm. Ian 有的时候啊，不愿意给 Olivia 留下任何一刻的喘息的机会，一直要缠着她一起玩。这个时候，奥利维亚就会装作一副很严苛的样子来吓唬自己的小弟弟。哼，快走开！让我自己待一会儿。Olivia lives with her mother, her father, her brother, her dog Perry, and Edwin, the cat. 奥利维亚和她的爸爸妈妈、弟弟、小狗佩里和小猫艾德温住在一起。In the morning, after she gets up and moves the cat, and brushes her teeth and combs her ears,and moves the cat. 早上起床之后啊，他会先抱着他的小猫离开房间，刷好牙，理一理自己的耳朵，然后把小猫再抱出洗手间。Olivia gets dressed. She has to try on everything. 奥利维亚开始要打扮了，她要把每一件衣服都试着穿上一遍。他一会儿戴上帽子，一会儿拿着背包还有眼镜，一会儿穿上裤子，一会儿穿上背心，一会儿又穿上了连衣裙，等等等等，他可真忙碌啊。 On sunny days, Olivia likes to go to the beach. She feels it's important to come prepared. Last summer, when Olivia was littleHer mother showed her how to make sand castles. 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奥利维亚喜欢去海边。当然了，在去之前，她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去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奥利维亚还小，她的妈妈教她如何堆沙堡。 She got pretty good. 她做得非常的好。 你快看呐，奥利维亚竟然用沙子堆成了一个摩天大楼。哇，太厉害了。 Sometimes Olivia likes to bask in the sun. When her mother sees that she's had enough, they go home. 那奥利维亚有的时候啊，非常喜欢晒太阳。当他的妈妈觉得他晒得足够多了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回家了。 Every day, Olivia is supposed to take a nap. It's time for your you-know-what, her mother says. Of course, Olivia's not at all sleepy. 每天奥利维亚都被要求睡午觉。她的妈妈说，你知道现在该干什么了吧？ 当然了，奥利维亚根本没有一丝困意。 On rainy days, Olivia likes to go to the museum. She has straight for her favorite picture. Olivia looks at it for a long time. What could she be thinking? 那么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呢，奥利维亚最喜欢做的就是去博物馆了。她会径直走到她最喜欢的那幅画前面，奥利维亚会盯着那幅画看很久。那么她在想什么呢？ But there is one painting Olivia just doesn't get. I could do that in about 5 minutes, she says to her mother. 但是那有一幅画让奥利维亚一直也没能理解，这幅画画的什么意思呀？太乱了。 所以他对自己的妈妈说，我能够在5分钟之内就能画出一幅这样的画。 As soon as she gets home, she gives it a try. 回到家之后，他就这样做了。 他把墙画成了这个样子，乱七八糟的。 Time out, 时间到了。 After a nice bath and a nice dinner, it's time for bed. But, of course, Olivia's not at all sleepy. 那舒舒服服地洗完澡之后呢，她美美地吃了一顿饭，然后该上床睡觉了。但是奥利维亚当然是没有任何的睡意啦，她根本就不想睡觉。 Only 5 books tonight, mommy, she says. 妈妈，今天我们就只读5本书好吗？ No, Olivia, just one. 不行不行，奥利维亚，只能读1本。 How about 4? 那读4本行吗？ 2, 妈妈说，那就读2本吧。 3, 不行不行，读3本。 Oh, all right, 3, but that's it. 好吧好吧，那就读3本。但只有这些啦，不能后悔了。 When they finished reading, Olivia's mother gives her a kiss and says, You know, you really wear me out, but I love you anyway. 当故事讲完之后呢，奥利维亚的妈妈亲了亲她，并且说，你知道吗，奥利维亚，你真的让我累晕了。但是我还是很爱你。 And Olivia gives her a kiss back and says, I love you anyway too. 而且奥利维亚也亲了亲自己的妈妈，并且说，我也很爱你。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福建、江苏，2018我的冬奥梦双语小记者大赛走出北京，落地全国，历时7个月，即将迎来备受瞩目的全国总决赛。2019年1月，我们在鸟巢不见不散。松下电器作为奥运会全球正式合作伙伴，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特约赞助，并希望以其优质产品和卓越技术支持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